哥几个，走啊，进去玩会儿。 听到陈果肯定的答复后，有人就已经招呼上了。不过显然去围观等互相不大可能就是一伙的。有的人蠢蠢欲动了，但大多数人这大清早起来不是出来闲逛的，发现八卦略略停下围观一下，围观完了该干嘛还得干嘛，就会为了贪这种小便宜就连正事都耽搁了呢。最后往网吧里走的也就那么三两人，其实人又是跟着看了看，似乎真是没掏钱就随便找地方玩电脑了。啧啧称奇了一番后，却还是干自己该干的事儿去了。第一波引起的围观雷声比较大，雨点比较小，当然这和时间很有关系，大清早的闲散人士还是比较少的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后，星星网吧终于是越来越热闹了。陈国这一天压根就没准备再上楼去玩游戏，就准备一直守着前台，守着这些往来的客人。话题已经吵出去了，有些人甚至是慕名而来。中午的时候，连宏泰网吧的老板马晨毅都亲自过来侦查了，站在网吧门口盯着那些横幅啊、广告啊，翻来覆去的在那儿看，直到门里前台的陈果看到他，大声招呼了一嗓子： 哟，是马老板啊，站那儿干什么呀，进来坐呀。 马晨毅点了点头，东张西望的就进来了。星星网吧里的生意那叫一个爆满，马晨毅也是开网吧的，如何不知网吧的客流情况。通常来说，清晨到中午的时间段是网吧上座率最低的，星星网吧这反常的火爆，当然就是因为人这免费了。这消息是直接传到马晨毅的宏泰网吧的，当时就有一些人退了机器就闪了。当然也不说都是来占便宜的，绝大部分网吧客人都是荣耀玩家，他们会跑到星星来，更多的还是被星星的那个噱头所吸引。来宏泰网吧散播八卦，也都着重强调了星星网吧组织了一支战队，号称是要杀进职业圈的。先不说这赛季有没有嘉士这样的豪门巨头，哪怕没有，网吧里组出来的战队那根本就是玩票性质，这样的队伍哪儿没有啊。宏泰网吧这边也有玩得好的荣耀玩家张罗着要去挑战赛玩玩呢，但是号称要杀进职业联盟，那就未免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。有没有嘉士都是不知天高地厚了，有了嘉士，那是给这一代的荣耀玩家平添了一股子的怒火。有谁不知道这赛季嘉士战队要打挑战赛呀？你就在嘉士俱乐部的斜对面打出这样的招牌，什么意思啊你？这是真正吸引到许多荣耀玩家赶来的真正原因。真要说免费这种便宜吧，有些人脸皮薄，真不太好意思听到那边有便宜就上，赶着过去占。这又是有便宜占又有八卦看的，一来二去的，宏泰网吧门可罗雀了。马晨毅也是个荣耀玩家，不过是理智粉的那一类，听得过来的客人说起，立刻判断这是陈果在搞什么名堂，八成是促销活动。可是又一细琢磨，这算什么促销啊，如今的网吧生意多少都是靠着荣耀这游戏来支撑的，陈果这举动可是得罪本地荣耀玩家的举动，就 H 市的荣耀玩家，嘉士粉肯定占绝大多数。这不光是因为嘉士战队的成绩，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嘉士战队就立户于 H 市。这种地域性的优势是绝对无法被忽略的，因为地域性而聚集起来的粉丝往往是最忠诚的，哪怕战队落魄的时候也愿意和战队不离不弃，他们对于战队都有着很深的参与感，会把战队和自己的家乡捆绑到一起喜欢。马晨毅左想右想都觉得不对，一看自己这边也没啥生意，几个网管都各趴桌上打盹呢，索性交代了一声后就亲自跑星星这边来看看了。 这在门口仔细看了一番，发现传到他红太网吧来的传言还真没有一点夸大的地方。这星星网吧还真是搞了个战队，而且这宣传的措辞也够明显了，就差没直接点名说要干掉家世了。 陈老板，你这是搞哪出啊？我怎么看不懂啊？ 马晨一进来，陈果当然是亲自上来招呼的，他当然知道这位肯定不会是过来上网的。 哼，我瞅你在外边看半天了，怎么，我写的不够清楚吗？ 写的是够清楚，但这内里的意思真有点想不明白。 马老板多心呐，哪有什么内里的意思，就是如你看到的。 我看到的？你还真觉着你的队伍能杀进职业圈？说笑呢吧？ 没有，我是真这么觉得。 马晨毅有些糊涂了，陈果是他的竞争对手，大家平时不少打交道，斗得半斤八两。不过要说为人的话，马晨毅觉得陈果这女人不是什么有城府的人，向来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痛快得不得了。现在说这事儿真就这么个意思，应该是不假的。可问题是，这事儿太匪夷所思了，打死也不能相信啊。 我说，哎，上次咱俩打赌，你这边确实有几个高手来着，看起来水平也是相当不错。要说是以往，你有这么一票高手组队这样玩玩，我还真有心在你这边下下注。但这次挑战赛里可是有家事啊，就算你的队伍有两下子，你不至于认为他们连有个三个全明星选手的战队都可以打败吧？ 没打怎么知道不可能呢？荣耀比赛的胜负从来都是需要打过才知道的。 这话是不假，但那也是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。你们这队伍水平能和家世战队差不多？咱俩向来是有话直说的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真要是这么水平的队伍，我觉得好像没理由会在你的控制下吧。你这网吧能比一个全明星选手的价值大吗？ 马晨一说着，又是左右打量了一眼星星网吧。 哼，事无绝对哦。 马晨毅是相信陈果的为人的，他相信陈果不会忽悠人。眼前自己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儿，陈果却好像很有把握。如此说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陈果那边有他所不知道的底牌。他和陈果不陌生，但作为竞争对手，关系也好不到哪儿去。这种对方没有主动说起的东西，马晨毅估计是问不出来，于是也就不再多说了。回头又看看火爆的星星网吧，随口道： 你这是真要搞到新联赛开始啊？ 是啊。 那看来我这半个月可以放放假了。 那倒未必，你看我这现在人都满了，这要到了高峰期肯定也坐不下呀，到时候肯定还得您那儿来分分客流。哎，我说，要不你也和我一起搞搞这活动？ 别逗了你，什么理由啊？我陪你疯。 你可别后悔哦。 你别后悔才是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步棋准备怎么走下去。 马晨一说着挥了挥手， 走了，回去看看网吧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弄弄，正好趁着半个月看是不是重新装修一下。 那慢走啊，我就不送了。 别送别送，你这儿这么忙送什么呀？ 马晨一说了声，终于是走了。星星网吧里热闹依旧，看到免费进来上网的人有，但绝大多数却都是怀着对星星这宣传不忿的情绪，一边免费上网，一边肆意地嘲笑着星星的不知天高地厚。这部分人那就绝不是图着免费上网来的，一边享受免费，一边还要鄙视人家的免费活动，纯粹是坐进来恶心星星的。什么难听的话都有，让那些不玩荣耀、不了解荣耀的人听了都是目瞪口呆的。这算是什么事儿啊？给人提供了免费上网的活动，结果还要被这些人冷嘲热讽，这一般人的思路还真理解不了。他们是理解不了，这事儿也不需要他们理解。 对于荣耀粉们的冷嘲热讽，陈果早有心理准备，心安理得的就在那儿坐着。有认得他是老板娘的，还时不时起个哄。 哎，老板娘，你们的冠军队呢？不拉出来让大家伙见识见识啊？ 是啊，咱可是慕名而来的，一会儿必然是要讨个签名回去的，没准明年就值大钱。什么话？什么叫没准？那必须的。 各种阴阳怪气的叫声，但是陈果却是一反常态的脾气特别好，只是笑笑，还耐心地回答着人家之前根本不是真心发问，而只是起哄的问题。 队伍现在训练着呢，怕是不方便和大家见面。 还训练呢？好专业呀！ 有人叫，跟着的是自然哄堂大笑。 老板，你在外面打的招牌上可说了，除了免费上网，还有和战队切磋一下的机会哦。我们现在免费上网已经上够了，就等着切磋了。 不会是上网免费，切磋要收费吗？ 我靠，难道这才是这活动的奥义啊？那我得赶紧走了，人家冠军队的出场费想必是很高的，我们负担不起吧。 照旧又是一片哄笑。陈果等着笑声渐渐停了，这才打了句， 想切磋的话晚上吧。